今天是劳动节，祝大家想工作的工作，想休息的休息，想躺平的躺平。 今天什么安排？ 加班啊，看俊宗。你呢？ 看盘。 劳动最光荣。